诗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还有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的作品。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大师名作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赵氏孤儿》。1959年，这出《赵氏孤儿》刚刚问世的时候，裘盛戎先生在剧中演的是涂岸贾。戏迷朋友也知道，上个世纪40年代那场轰动一时的孟小冬的《搜姑救姑》，也是由裘先生演的涂岸贾。在《赵氏孤儿》公演之后呢，裘先生觉得他演这个角色不是很合适，后来呢，决定由裘先生改演剧中的魏将，涂岸贾呢由名镜张洪祥来扮演。这段汉调啊，我魏将就是特地为裘先生设计的。裘盛戎先生和名琴师李慕良先生为这个段子呢，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除了马连良先生在剧中程婴的唱段非常的流行之外呢，裘先生的这段我魏将也可以说是经典唱段了。请您欣赏裘盛戎演唱的《赵氏孤儿》片段。 食材不知是心，都有得罪，都有得罪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程派名剧《贺后骂殿》片段。实际上啊，这出戏是一出传统的青衣古子老戏，但是近世以来最流行的是程派唱法，所以呢，也把这出戏归为程派名剧了。程砚秋先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唱红了这出《贺后骂殿》，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老唱片资料和室内录音。程派的众多优秀传人也都有自己的演法和录音，可以说啊，这出《贺后骂殿》是程派的启蒙作品之一，同时呢，也是非常难演，要想演得好也不容易的一出戏。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程派青年演员李林晓，勤学善思，舞台形象大气，唱腔清丽而婉转。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李林晓在《贺后骂殿》当中的一段唱。 下您听到的是青年演员李林晓演唱的京剧《贺后骂店》片段。 南腔北调剧集，大师名家谈艺，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弄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萧长华先生的《公子》，著名的京剧丑行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萧盛轩先生演唱的《红泥关》片段。这段《红泥关》当中老君的唱段借鉴了老生名剧《空城计》的二六，但是呢，唱词是不一样的，而且唱腔非常的滑稽幽默。请听萧盛轩先生演唱的《红泥关》片段。 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瓦岗领兵的王西进，同你的家一道大朝廷，准备着瓦岗逃屯军，我在城楼我之上把家人等候你到此，他们俩人谈啊谈谈谈心，今日里我无有爹爹金朝，预备下羊羔美酒，羊肝羊肺羊肚扎碎，我考上你的三门，你到此给我该把城进，为什么在城外有一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城楼上只有我人一个，我是一无埋伏，时而也无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得不定的你就来来来，请上城的楼。教训，哪有闲言的对你们讲，我有来

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蔡正仁先生演唱的京剧白门楼片段。蔡正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昆曲表演艺术家，他的老师于振飞老先生是京昆泰斗，尤其昆曲家学渊源，于家唱是闻名曲坛的。于振飞成为专业演员是在京剧班社正式下海的，而且拜当时的老夫子程继先先生为师，曾经和众多大师名家合作。上个世纪50年代呢，出任上海戏校的校长。当年上海戏校培养的许多优秀的学生啊，都是京昆兼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春霞、方阳等等名家，都是京剧昆曲都唱得很好。蔡正仁先生是著名的昆曲小生，也曾经担任过上海昆剧团团长职务很多年，他也是于振飞老先生的得意门人。熟悉京昆艺术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蔡先生呢是以唱昆曲小生为主的，只是偶尔演京剧。其实呢，他的京剧功底也很深厚，听众观众啊一般只在音配像当中看见他为老师于振飞先生配像以及一些零星的京剧片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播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录音啊，是蔡正仁先生演唱的京剧小生行当的看家剧目白门楼当中的两个片段。您细细的听啊，和我们通常听到的常见的唱法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演唱上很细腻也很有特点，请您欣赏京剧《白门楼》。 Ah!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演唱的京剧《白门楼》，足见蔡先生在京剧方面深厚的艺术功底。这段录音呢，也是不多见的一个珍贵的资料。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坐寨盗马》当中坐寨的一段唱，演唱者是京剧名票、著名的影视艺术家、话剧艺术家程之先生。程之先生的父亲是谭派名票程君谋老先生，受家庭的影响，程之先生自幼就非常喜欢京剧，能演唱能拉胡琴，老生花脸都唱得很好。后来在名场演出当中呢，是以唱花脸为主的。评论家和观众都认为程之先生的演唱具有传统规格，格调很高，尤其展现了京剧老派花脸雄浑壮阔的一面。那么担任前面主持的也是著名的影视话剧艺术家舒适先生，这是1990年的珍贵录音。 下面请我们程之同志，老熟人，他是对京剧是家学渊源了，他父亲陈君谋老先生那是出名的名票。今天呢给我们唱一出呢坐寨盗马。京胡是范文硕，打鼓是杨伯年先生，请听。